圆圆的月亮悄悄爬上来，蓝蓝的梦话轻轻闪起来，远方的人们他会不会走过来，心底的花儿我想要说出来。蓝蓝的眼，蓝蓝的梦，请你从我的梦中走出来。蓝蓝的眼，心的眼泪不会掉下来。 知道这样不好，也知道你的爱只能那么少，我只有不停地摇摇到你想逃。泪湿的枕头晒干就好，眼泪在你的心里只是无理取闹，依偎在你身后是我一辈子的骄傲。原来你什么都不想要，我不要